幸福东方浪成飞大，幸福梦长方浪整体，幸福领土帮楼翻潮，幸福浪东龙飞起，宝龙正福东碰风正老，美昌正风雷蹦起，风从林畔放上正林风，宝昌正林风正起。